但他的声音依然是非常的富有这种爆发力和冲击力。来听听新歌，看看今天会有哪些我们熟悉的歌手，或者哪些我们久违的歌手来发新歌呢？看到会有像 Old City， 还有像 U2， 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包括金奇文、许飞，国内的很多歌手也在发新歌，还有庾澄庆，包括李玉刚和霍尊。所以今天锁定 FM 986，来听一听周四的新歌时间。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B986， 或者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把你想要听的歌发送过来。下面这首歌叫做 Wolves， 来自 Selena Gomez， 来自她10月25号发行的这一首新歌。 In your eyes there's a heavy blue, want to love and want to loseSweet divine, the heavy truth, what do we want? Don't make me choose. I wanna feel the way that we did last summer night. Drunk on a feeling alone with the stars in the sky. I've been running through the jungle.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In this way from the start, it's like they're always trying to tear us apart, but we will stand strong, stand true, and everybody's gonna watch what we do, and they'll be awestruck saying, aw shucks, they either got real good or they got real good luck. 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 that I could take any more, 'cause I've been on my own trying like never before. And I was lying on the couch and there's this knock on the door, and it's like, aww. Another day, another chance. We got our card and we're going to the dance. We're gonna stay strong, hold true. And everybody's gonna watch what we do, and they'll be awestruck saying, aw shucks, they either got real good or they got real good luck. 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 that we could take any more, 'cause we're about to light a fire like never before. And if you're lying on the couch and there's a knock on the door, it's like, young at heart, and nothing's ever gonna tear us apart, because we stand strong, stand true. And everybody's gonna watch what we do, and they'll be awestruck saying, aw shucks, they either got real good or you know what. All my friends All my friends, let's all city. 他们的歌呢，是用他们吗？我觉得换一个词吧。All city 这支乐队，很多人听到乐队会想到里面的成员编配会非常复杂，包括什么键盘呀、吉他手啊、贝斯啊各种的。但其实这支乐队只有 Adam Young 一个人，他非常特别的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叫 All City。接下来听歌，周四的新歌时间，下面来听一听一个老牌乐队 U2。之前在节目当中放过他们的一首歌曲，那这次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发行的一首新歌，11月1号发行的这一首全新单曲叫做 The Blackout， 不知道在讲述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来自 YouTube The Blackout。 statues fall. Democracy is flat on its back, Jack. We had it all, and what we had is not coming back, Zach. Big mouths says the people, they don't wanna be free, for free. The blackout, is this an extinction event we see? Roll easy on me, easy on me, brother. Roll easy on me, easy on me now. When the lights go out and you throw yourself about in the darkness where you learn to see. When the lights go out, don't you ever doubt the light that we can really be. When the lights go out, when the lights go out,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星期天某个晚宴，在镜子前，他打量着时间，赴了约，睡在对面，话题都细听尊便。他说他有那几年，分分合合，曲曲折折，和他厌倦了山盟誓言，那苦恋没有缘。这执念全当不曾遇见，被旧人生来敷衍。从来只是你以为的消遣，不只关心多一点。那吹着公车的少年，如今西装 装逼挺体面，可惜只敢你以为的肤浅，人间笑得多欢颜，苦涩的一并吞咽，任他和他住在另一个世界。 金文琪的逆位，我相信可能很多人更愿意是我们口语化那种说叫逆位。其实两个人到最后可能走不下去，都是因为太熟悉了，而这种熟悉感反而会剥离他们之间的爱情，所以好多时候这些爱情的事情真的是说不准啊。来自金文琪的这样的演绎，继续来听新歌。下面这首歌来自许飞，这是电视剧《你好旧时光》的主题推广曲。时光不老，青春不变，我们一起等着故事长大。而许飞的声音非常有特质性，又非常的有辨识度，他的声音来演唱这首来自电视剧《你好旧时光》的主题推广曲《时光遐想》。 清晰，眼前都模糊不清，看见云变成雨淋，掉落云里的雨滴，忽然排列成岛屿，飞向那一颗恒星。你是片刻的呼吸，烟火绽放的灵性，时光云中飞。像时光总是风流都无法 中飞舞的轻盈，也许单车后座的风景远去，再鼓起勇气握住你手心，穿过光看昼夜交替，穿过风青春的眼睛不定，闭上眼，任遐想继续。像海浪朦胧又清晰，追逐着黄昏和黎明，像时光总是风流。 是来自刘惜君演绎的《遥远的歌》，而这首歌其实也是刚刚说的那个电视剧《你好旧时光》的一首片尾曲。两首歌一起送给大家，我们继续来听音乐，一段钟点片花过后不要走开，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正在直播中。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好，这首歌来自孟大宝和房东的猫，叫做《秋又来了》。也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刚听到这首歌，其实孟大宝这个名字我们应该不陌生，节目当中放过他的几首歌曲，但大多都是翻唱。这一次呢，是第一次和房东的猫进行合作，刚听到这首《秋又来了》，我觉得可以换一个名字叫《冬又来了》。但这首歌是在11月7号刚刚发行的一首新歌。目前这个状态呢，其实虽然说是立冬了，但离我们真的感受到寒冷还有一段时间，感受一下现在这样难得的好天气吧。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庾澄庆。庾澄庆呢，他的风格总觉得是有一些难以琢磨，就像一个老顽童一样，你不知道他会出到什么样的一个招式。这次这首歌是一个复古怀旧曲风的抒情歌曲，歌名也结合了之前舞台剧《嘻哈游记》的这种概念，然后呢进行了这首歌的演绎，描述的是一个不轻易让人看穿的铁汉，这样铁汉柔情的这种感觉哈。来感受一下来自庾澄庆的这一首《How Lonely》。

听到这两个名字，大家都觉得长舒了一口气哈。这样的声线也只有他们能唱得出，这是我们常说李玉刚的贵妃式唱腔，还有就是真假声腔自如转换的霍尊。那这次呢是唱这一首《天地有灵》，而这首歌依然是之前的《卷珠帘》的作者李叔再一次操刀作词的这一首《天地有灵》。真的非常感慨，有这样的两个人可以在一起合作，带来这样的享受。突然间又想到一个人，就是周深。就如果周深能够和他们一起进行合作的话，我相信会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因为这样的三个人真的是声音都太美了。如果有机会的话，能看到这样的合作，应该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场面。说到周深，周深最近也是发了一张新的专辑，叫做《深的深》。这张专辑呢，是他收录在这两年的创作的一些歌曲，包括像《玫瑰小路》，还有其他的之前的一些作品，还有像《大鱼》也重新灌制了一下。那这一次来听听这首不太一样的歌曲吧，这一首三拍子风格的歌曲叫做《白墙》，整体的编曲风格上非常有那种玲珑剔透的感觉，好像打开一个八音盒，听到周深在深情的演唱，搭上他独特的阐述的这种唱法，来听听来自周深的这一首《白墙》。 有几桶来辉煌，我是个粉刷匠，肮脏的是里的都挤成白色的墙，别人看多正常，好像不曾绝望，白如镜傻笑着，从前世全都隐藏，偶尔回头望，白的墙空空荡荡，不再回头望，漫长路才感动自己 不知晓，用皮肤感受你的留下，你竟然能做到带走阳光，我以为他跟随过了流，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你卷起千层海浪，我躲也不躲往里闯，你不就像风一样，侵略时沙沙作响，再宣布恢复晴朗，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曲折的夕阳负责歌唱，让委屈的感官无法释放，最近我的伤口没生长，因为我躲在没风的地方，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你卷起千层海浪，我躲也不躲往里闯，你不就像风一样，侵略时沙沙作响，再宣布恢复晴朗，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是温柔流淌，席卷我所有抵抗，不急着要我投降，你不就像风一样，耳朵是沙沙作响，可惜我自投罗网，你也就没什么可骄傲的地方。和风一样，你离开不声不响，我喜欢这种收场，看上去谁也不曾亏欠过对方。 如果形容一个人像风一样，那应该是一种非常无奈的比喻吧。不如像沙一样，你还曾经拥有，但风的痕迹你怎么去挽留呢？这是来自薛之谦的这一首《像风一样》。继续来听歌，看看时间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周四的新歌时间，最后一首歌曲交给赵雷吧。这首歌叫做《静下来》，适合在安静的夜晚来听一听，也是和自己最真实的自我相处。之前因为我是歌手的节目带来很大关注度的赵雷呢，他是没有在节目之后过度的曝光，只是想让自己专注于创作，回到自己的起点。而赵雷用这首歌来诉说出自己的心声，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走一段路，看一本书。他认为静下来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这首歌来自赵雷的《静下来》，我们明天再见。 What?